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100.6 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看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。和珅和刘墉斗智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十分熟悉了，但是历史上真正跟和珅叫板的却是另有其人。国泰营私舞弊，乾隆有心包庇，皇帝搭台，和珅唱戏，弄虚作假，利益威逼，六百里加急，圣旨心口不一。皇帝能否乖乖伏法？前锋刘墉能否坚持正义？敬请收听经典故事《国泰案智斗和珅》。某一年的大年初一，大学士刘墉盘算着给贪官和珅来一次恶作剧。他想，按照惯例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和珅一定去皇宫为皇上拜年，给公主送压岁的礼物。这去皇宫肯定打自家门前经过，何不借此机会跟他开个玩笑呢？主意已定，刘墉就披上了一身破衣服，满身净是油泥的走出门去。门外大雪刚过，泥泞满地。刘墉又让仆人把污水泼在地上，自己则站在门边等着。家人们看着都非常的疑惑不解。没过多久，和珅的轿子就走过来了。刘墉忙让仆人到和珅轿前高声叫道：中堂亲自到敝府贺年，实在难得，荣幸之极呀。仆人说完之后，刘墉连忙迎了出来，说道：中堂大人大驾光临，真是蓬荜生辉呀，请下轿。和珅一听这个，只得下轿，心想和他寒暄几句也就罢了。这刘墉见他下轿，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上，五体投地。这刘墉不是想戏弄一下和珅吗？怎么一见到和珅却给人家来了个五体投地呀？这玩的又是哪一出呢？原来按照清朝礼节，大臣之间官职相当的，别人对你施了什么礼，你也得以同等礼节相待。刘墉五体投地的迎接和珅，这和珅也只好和他一样跪下打礼。和珅本想趁着大年初一去宫里拜见皇上，穿得非常的干净整洁，等他站起身来的时候已经是满身污泥了。和珅心里非常的生气，可是又不好表现出来，只能吃了个哑巴亏。来到宫里后，和珅恼怒地在乾隆面前诉苦道：刘墉如此捉弄奴才，求皇上为奴才做主啊。哪知道乾隆哈哈大笑起来：哈哈，你们俩呀，平日里玩笑惯了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像这样刘墉与和珅的斗智故事，民间流传着众多版本。然而实际上，刘墉与和珅二人虽然同朝共事20多年，前者是清官典型，后者是一个大贪官，俩人志不同道不合，但由于他俩之间官职始终不平等，刘墉一生都没有发生过公开与和珅叫板的事儿。真正敢与和珅斗智斗勇的人另有其人，刘墉只是他勇斗和珅事件中的配角而已。 这个人又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国泰案中弹劾国泰的江南道监察御史钱锋。钱锋一生以书法闻名于世，他出生于平民之家，为官清廉，刚正不阿，身为御史，一心效忠朝廷，敢于弹劾，敢为他人所不敢为，敢言他人所不敢言。公元47年，也就是公元1782年，钱锋上书弹劾正在山东做巡抚的国泰贪赃枉法，舞弊营私。这个举动使朝野上下为之震惊。原来国泰的来头很大，他本人是皇妃的伯父，又与和珅关系极为密切。他的父亲四川总督文寿又是刘墉的老上司，这样与乾隆皇帝、和珅、刘墉关系都极为密切的一个人，谁敢不拍他的马屁呀？所以他一路下来官运亨通。国泰出任山东巡抚之后，就伙同山东布政使于义俭挪用库银，造成山东下属各府衙门的国库亏空。不仅如此，山东连续三年受灾，国泰却邀功请赏，继续开征收税。凡无力完纳的人一律查办，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九名。公元1782年初，大学士阿贵、大将军福康安联名上书弹劾国泰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，下属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，建议乾隆皇帝将他调到京师为官。于是乾隆皇帝便找到山东布政使于义俭询问情况，哪里想到这个于义俭本来就和国泰是一伙的，哪能如实回答呢？他坚称国泰没有违法之事，只是对下属比较严厉。乾隆相信了于义俭的话，没有采纳阿贵的建议。见到大学士阿贵的弹劾没有起到作用，江南道监察御史钱锋非常的生气，他可是一个不怕死的主啊！一次弹劾没成功，就来第二回，于是就在当年的四月初继续上书乾隆皇帝，再度弹劾国泰党羽横征暴敛，搜刮民脂。乾隆见事情仍然敷衍不过去，便于四月初四连下两道圣旨，委派尚书和珅、左都御史刘墉、工部右侍郎诺木钦为钦差大臣，立即前往山东。且说国泰知道乾隆皇帝派出这样的阵容之后，不由得大喜过望，大喊：“天不绝我也！”乾隆皇帝为什么会如此安排呢？派三个人前去山东查案，是不是显得自己更加重视此案呢？而国泰又为何喜形于色呢？国泰营私舞弊，乾隆有心包庇，皇帝搭台，和珅唱戏，弄虚作假，利益威逼，六百里加急，圣旨心口不一。皇帝能否乖乖服法？钱锋、刘墉能否坚持正义？敬请收听经典故事《国泰案智斗和珅》。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其中是大有文章啊。其实乾隆皇帝如此安排可以说是意义深远，和珅与国泰的关系极好，刘墉是国泰父亲文寿的老下级，工部右侍郎诺木钦是皇帝本人的亲属，派这三个人去，谁都看得出来乾隆皇帝这是要力保国泰安全过关的意思。四月初六，乾隆装模作样又连发了几封六百里加急的圣旨传谕和珅等人，要求他们秉公办案，查个水落石出。和珅果然读出这道圣旨下边的真实意图，他判断刘墉必然会和自己想法一样力保国泰过关的， 不管怎么说，刘墉也是国泰父亲的老下级呀。关键就是那个死心眼的钱锋，他不好对付。于是和珅在去山东的途中，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教育防范钱锋的上边了。他一路上对着钱锋喋喋不休，极力袒护国泰，并威胁钱锋不要太认真了，皇帝都要保国泰，难道你敢跟他对着干吗？对于和珅的话，钱锋嗤之以鼻，一笑了之。和珅看到一计不成，便又是一计，他秘密地通知国泰，让他迅速做好防范准备。国泰没想到同来办案的人中居然有如此死心眼的，又惊又怒之余，赶忙向商人借银子存放库中，凑足了库银的数量，暂时掩盖了亏空情形。对于刘墉的估计，和珅可谓是失算了，因为平日小心谨慎的刘墉，此时居然会背着他与钱锋秘密商议对付他们的对策。但刘墉又为何会一反常态呢？原来促成刘墉改变自己平日形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乾隆皇帝连续几封600里加急的圣旨起到了作用，其实这是刘墉没有领会到乾隆皇帝真实想法造成的。刘墉在这点上可谓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了。第二，刘墉的祖父和父亲为官极为清廉，一贯的奉公守法，对贪官污吏一直是深恶痛绝的。刘墉在心底也有着这个方面的遗传基因，只是在不合适的时机不敢表现出来而已。第三，强大的舆论工具的影响，这次弹劾国泰非比寻常啊。前有大学傻贵、大将军福康安联名弹劾，后有江南道监察御史钱锋继续追查，势头实在是太猛了。刘墉猜测，可能这回皇上也保不住国泰了，这也正是自己露脸的好时机呀。于是他就带着这些想法走上了与钱锋配合、与和珅作对之路。当和珅一行到达山东以后，就紧锣密鼓地开始盘查起了仓库。和珅命令差役抽试了几十封银，结果数量和测计与登载相符，便表示已经盘查完毕，没有亏空，下令返回住处。可是正当和珅暗自庆幸此时过关之时，突然有人大喝一声：且慢，我看这其中有诈，还得再查。和珅没有料到事情再起波澜，气急败坏，是谁当头棒喝呢？连皇帝都想保国泰，这帮不识时务的书呆子能把大贪官拉下马吗？这个人就是钱锋。原来钱锋在刘墉的指点下发现了所验证的银子成色不对，国家仓库存放的银两一律是50两为一定，银的质量很好，银色正常，而用来验证的是商人的银子，一定重量有多有少，银色也不正常，心知其中必然有诈，所以挺身而出，建议将库封存，细细的盘查。和珅虽然心里暗暗叫苦，却也没有什么办法。钱锋四处访问侦查，最后了解到是国泰向商人借银子冒充官银，但怎么才能知道国泰是向谁借的银子呢？这借钱的商人不主动出来，此事便没有证据，也就不能法办国泰。想来想去，突然钱锋计上心来，想出了一招。 他派人四处宣告，如果被借银两存入库中的商人不将银数呈告官府请交归还，便将银子没收。此言一出，当初被借银子的商人们大惊失色，生怕自己的钱财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，纷纷上门来登记自己所被借的银两数目。第二天，当三位钦差与钱锋一行再到银库，打开库门查验银的颜色和每锭银的数量时，商人们其实早已领回了自己的银子，借来的银两没有了，银库一下子空了。山东亏空官银40000两的真相立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，铁证如山，这回谁想保国泰也无力回天了。面对这样的情形，来办案的三位钦差怎么办呢？面对这样的情形，和珅反应极快，他迅速的心里掂量了一下，得了，我呀丢车保帅吧，甭管他了。于是和珅马上翻脸，做出一副大公无私的嘴脸，与刘墉、诺木钦抓紧审查国泰贪污案。结果查实，国泰贪污索贿总计80000两。乾隆皇帝知道以后也是勃然大怒，感情国泰这小子一直把朕蒙在鼓里呀。他命令刘墉、和珅缉拿国泰回京，并开仓赈济山东百姓。事到如今，和珅、刘墉没用了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侄女当今皇上的妃子身上了。皇妃得知以后，哭哭啼啼的在乾隆面前为伯父说情，有一些了解乾隆皇帝性格的御史也从旁附和，建议减轻对国泰的处罚。枕边风劲吹，再加上心腹不停的游说，乾隆会动摇吗？钱锋、刘墉会不会前功尽弃呢？这场正与邪之间的精彩斗法将会如何收场呢？国泰营私舞弊，乾隆有心包庇，皇帝搭台，和珅唱戏，弄虚作假，利益威逼，600里加急，圣旨心口不一，皇帝能否乖乖伏法？钱锋、刘墉能否坚持正义？敬请收听经典故事《国泰案智斗和珅》。果然，乾隆皇帝在他们的一番劝说之下又有些犹豫了，心想还是得征求一下刘墉的意见吧。可惜刘墉一直就没有明白皇上真正的意图，还在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隶述国泰罪行，据理力争，建议严厉处置国泰。乾隆一听这个，连个台阶都没有，没办法，只好勒令国泰、于义简二人在狱中自尽。回京后，刘墉和钱锋把缴纳的国泰写给和珅的密信交给了乾隆。等到和珅面见皇上的时候，乾隆皇帝突然断喝一声：“和珅，你可知罪吗？”和珅顿时慌了手脚，扑通跪倒在地说：“皇上明察呀，臣此去山东小心谨慎秉公办案，求皇上明鉴。”乾隆将钱锋呈上的密信啪的一声甩在了和珅面前。和珅一见密信，心中猛地一惊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，装作不知就里，缓缓地打开信，一字一句地细细读起来，尽量地争取时间，好想出应对的言辞。他确实机智过人，心思一转就镇定下来，装出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对乾隆说：“臣没有接到这封密信呢，倘若接到，臣一定会更加严惩国泰。”这话一出口，不利于和珅的局面马上有了好转。乾隆本来就偏袒和珅，语气便缓和了下来，转而问刘墉和钱锋，办理国泰一案时，和珅是否曾经从中作梗阻挠办案呢？由于和珅为了以防万一早就留好了退路，

晚雾朦胧，你破涕微笑就像那冰雪消融，回忆荡漾心中。当一个人流浪了太久，当一把伞为你撑起万里晴空，你猛然回首，只为这一次重逢。过了一片两片三片，雪花落下屋檐都不见，听过了一句两句三句，反反复复诺言也没兑现，我还在一天一天守候，梦中伸出双手，迎着那暖暖春风，吹散了忧愁，吹来了久违的温柔。 从我做起，建设美丽首都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